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呢一首咧系啊，令你可能系想当年啊，怀念若干年前某些日子嘅一啲片段啊，胡夏嘅那些年啊。今日嘅日子咧，自2021年啊6月30号，农历咧就系5月21日星期三。而家时间5:15嘅时间，今日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啊，强度属于高。现时温度29度，快乐伴侣分离陈浩德。 寻伴侣大众欢乐趣， 求淑女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畅趣，做一对好佳侣。 情味趣令我心亦醉， 寻乐趣两家欢心对， 眼高两卧两睡，春光照我心里。 是我终身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情未催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相随，春光照我心里。 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畅趣，做一对好佳侣。 情味趣令我心亦醉， 寻乐趣两家欢心对， 晚到两卧两睡，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顾虑，每日与哥哥畅聚， 良伴有乐趣，应是我终身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情未催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畅趣，春光照我心里。 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畅趣，春光照我心里。 日日快乐畅趣，春光照我心里。 以前啊，呢啲应该系喺啊60年代嘅时候一啲嘅好好听嘅粤语男歌曲啦。咁啊，喺而家听翻咧，其实咧都系感觉到，其实每一个年代咧都有佢啲嘅特色，每一样嘢都有佢啲嘅优点啊！吓，呢啲歌咧听上嚟咧，一听咧都好容易入耳。快乐伴侣头先嘅版本系陈浩德同埋芬妮啊，咁而突然间都好想听翻啲嗰啲年代嘅旧歌，咁啊谂起郑君绵，其实郑君绵咧一个谐星啦，有时做一啲奸角啦，但系佢唱歌咧又几～ 几鬼盏鬼吓，同埋咬字都好清晰。佢其中一首大家都熟嘅歌咧，全香港靓女多嗰只咧吓，香港靓女多就系郑君绵同埋梅芬合唱。 全香港靓女多， 即系话你讲香港靓女多啊？ 系啊， 咁大海会点嘅情形 啊？ 我望你形容下指点我。 好啊，嗱，园中环路过，好多靓个鬼火，更风骚浅笑炮送臭波。转左入去上环，过一边靓女的亦算多。 果然香港咁多靓女嘅，多美女使乜嘢缠住我？我知你花心薄幸更厚多。既否求我追我哀我怨我跪我，比你怨到心软，将你识错。 叫妻原谅我， 不必过 你误会， 点听得错？ 悔恨啊，气亲你惹大祸。 你不用关心我， 我必要啊认翻错。 你响处瞒亲我，你所谓真不妥。 我响处认错， 不要认错。 我以后啊信得过。 喂，出边有咁多 店及老阿婆， 你情人千百万， 我单爱妻一个啫， 躺作负心汉， 你可以啊打翻我噶。 你讲全香港嘅靓女多， 完全未有及得你，真系啊关心我。 嗰边望下有一个， 我唔愿再睇落。 贵两家当初结咗婚，白手两家要邂逅，误会难免会出差错。 梅芬、郑君绵，香港靓女多。郑君绵有另一首咧，都好多人熟悉嘅，就是明星嗰只歌啦。数晒啲明星出嚟吓，有好多好啱押韵啊咁样样。听嗰只歌咧，先知道哇，嗰时嗰啲明星啊，一啲新啊旧嘅明星咧，都完全喺只歌里边咧，就系令大家认识嘅吓。早晨咧，时间5:22。亦都有一首为人好熟悉的《一水隔天涯》。 我爱歌情重，歌爱每风箭，为了心头愿，连理几相见，只是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 轻佻讲错话，泪你哭泣声热哑，原谅了我注满错，快回家。 恨你多多假说话，恨你口多心太花，难忘我在归家里气难下， 寂寞深宵只想你，徘徊花阴冷雨下，望你将歌宽恕吧，望你速速归我家。 缘分已了一刀断， 我泪流下。你翻嚟啦， 我唔翻啊！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呢？人哋咁伤心。难怪你仲笑得落嘅， 你喊啊，你泪落滔滔，我哈哈笑。 情长夫妻算了吧， 断绝夫妻的恩爱，气难下。 任我娇妻点责骂，任我娇妻将我打。 系咯噃。你诚实参咗归家去， 快来吧。 呢对好配搭，琴姐谭炳文嘅《你回来吧》，搭伴前仲有呢首经典嘅歌曲啊。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情近，祖宗爱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痴心一缕共情盟。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卿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竟消散莫再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医学界组织杏林觉醒凌晨在社交媒体专页发文，表示即日解散，专页已经在网上找不到。杏林觉醒贴文说，经过多月的讨论决定解散，即日生效，但贴文没有解释解散原因。杏林觉醒在2015年成立，组织目标是追求体现自主、尊严、平等的选举制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起身啦，五点零钟嘅时间啦。刚刚听过嘅咧就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哋而家呢个清晨爽利到六点半。今日咧就系六月嘅最后嘅一日啦，六月三十号，听日有一个新嘅月份，亦都系下半年度开始嘅第一天，大家拥有呢个红色嘅假期，七一假期吓。咁啊，星期即系话呢个礼拜嘅时间咧，都真系过得几快。一有假期咧，就好似啲时间容易过啲。咁而假期咧，就有一啲个心情可以舒畅少少啦，唔使挂住翻工啊，唔使挂住读书啊，咁样俾自己松少少吓。而又谂住嚟紧，有呢个消费券咯。消费券咧就喺七月份开始啦。大家留意啦，好似第一次嘅登记嘅日期咧，就七月四号开始。咁而系大家又盘算下，到底点样可以用一个最好嘅方法啊？嗰四样啊，你拣边一样咧？拣完之后又点嘅样咧？其实又唔需要担心嘅。呢、这个自然咧就系咁上下咧，你又会睇到啲人咧会同你分享一啲知识，点样点样用得到佢。而坊间一啲嘅商铺咧，亦都系推出一啲嘅，可能系有好多优惠嘅方法。务求咧，你就系帮衬佢。当呢个 A 公司就出咗呢多方法嘅时候咧 ，B 公司、C 公司其他嘢咧又会出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咁急嘅，慢慢睇定一啲，同埋咧就唔好话为消费而收费消费啦。的的确确真系觉得啊，系你有需要去用嘅。或者喺平时你买嘢方面都可以多少少时多少少嘅钱去用，咁就 OK 咯。又或者真系原来你系有心头好嘅，听到啲朋友好多时咧就话换电话啦，哎呀我的电话咧都坏咗好耐啦，或者系忍咗佢好耐啦，都系等有机会或者出啲新 model 嘅时候咧就买啦。咁而家咧就刚好你有呢个消费券嘅时候咧，就可以帮补下你换一个手提电话啦，都系视乎真系需要。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換啊，咁先可以即係盡量用到你嘅錢，而揾咗啲係你認為對你有價值、有用嘅東西啊。星期三嘅清晨五點接近三十九分。室外温度廿九度啊。今日最高三十二度啊！ 刘美君嘅呢首咧《一见钟情》咧，就改自 Beatles 嘅吓，当年都系一首好受欢迎嘅流行曲。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呢一首叫做《一见钟情》。有酒今朝醉，系咪你做人嘅哲学咧？ 年就八岁，多欢趣啊！见到狗仔起誓醉。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啊，买包花生卜卜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啊，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年十八岁，懒风趣，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拗污都请佢，咪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八岁金翡翠啊，鬓影衣香拖靓女，同埋赵阿翠双双对啊，结果卒之娶咗佢。以为睡晚啊煎堆，点知雀声跟咗老去。无谓问过去，盏心碎啊，有酒应该今朝醉。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十八岁腰骨都脆，阿姐风湿中气衰，人哋窒两句湿湿碎，我都咕声吞咗佢，叹下双睛，打牌抽下水，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 Sam 去许冠杰的《有酒今朝醉》吓，咁啊，听日咧就踏入七月份啦。七月份咧，咁啊，大家学生哥咧就系一个暑假嘅季节啦吓，暑假嘅月份啦。咁而今年亦都系呢个七月份咧，就系四年一度嘅奥运嘅盛事啦，一路都喺呢个。唉，即系由旧年嗬，即系一路顺延一年，隔咗五年啦。实际上，咁其实一路嘅举办嘅时候咧，好似都仲系惊系咪有啲咩变数啊咁。但系又唔知点嘅时候咧，都又要事件都要一路进行中。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奥运嘅火炬又一路系举行紧啦。咁呢个就系奥运火炬进入东京。到之后呢就改在这个封闭场所的树举行一个点火的仪式。这个就是东京都政府透露奥运火炬进入了东京之后的几日那个传递呢将会是避开这个公共的道路改在封闭场所里面举行这个点火的仪式就是避免人群聚集导致新冠病毒的传播。奥运会的火炬接力已经是抵达首都周边而今日起就会在横滨传递。7月9号就进入东京都展开14日的首都内的传递。 東京都政府官員說7月9日至18日的期間，除了15和16在海島上的傳遞仍然是正常舉行之外，其他地區的傳遞全部都會改在閉門舉行這個點火儀式。而7月19至23日的開幕當日的傳遞方式呢，就將會根據到時東京都的疫情的狀況呢才另行決定。東京都自從在6月21日解除了這個緊急狀態之後呢，確診病例都一直上升。有專家亦都警告了，隨著解除緊急狀態之後人流會增加，傳染性很強的變種病毒呢都正在快速傳播。所以呢，即今年是情東京的樹做一個主辦國呢，又真的確是那個心係真的，我想日後回望呢都是一個很艱難的這一屆的奧運。是不是有些是命裡安排呢？ 泥土種子從小開始，泥裡聽著故事，無知的幽妙漸漸地懂得意思。 李克勤《命運符號》 啊，陽光年月裡扶持，微雨陪伴作衝刺，溫室中竟不知險惡日子，從前知心已經不敢，聽覺心有著距離，旁邊每個人偏偏只愛自己。漫漫長路更迷離，難再逃避去演戲，不知應不應該相信運氣。讓我攀高峰帶着自豪，跌誰沒有跌過染着粉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等着那仙高，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用我力铺我路途，只盼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到。 人各山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凭着那仙步，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到。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 到。 李克勤的命运符号啊，早上再大概七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啊，今日是6月30号农历5月21日星期三。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洪松任咧就踩单车高手啦，都参加过好多嘅比赛啦，吓喺啊亚运啊咁嗰啲都去过好多嘅比赛咁样。咁而家亦都系一个爱好运动者，所以先至个身形咁 fit 啊。咁而家我哋话呢个奥运啦，东京嘅奥运啦，就系、是、战战兢兢之下咧，都要一路去慢慢进行。咁而喺香港嚟讲咧，咁以往咧就系一啲电视台点样买嗰个独家播映权啊，咁但系嗰啲个费用好昂贵。但系今年咧就系、是、政府咧就买咗之后咧，就分俾电视台自己去即系、就是、配合去播出。咁但系当中咧都要各出奇谋，吸引人睇你嗰个嘅广播。咁而呢个主题歌曲咧，啊学友咧就先前咧就出咗记者招待会咧，就系、是、某间电视台就揾咗去唱呢一个嘅奥运嘅主题歌曲啦吓。咁可能有好多个版本嘅，将来啊呢、這个又话嗰个奥运主题曲，嗰、那个又奥运主题歌曲，点都系希望用呢个好多嘅招数咧。吸引你去咩都系噶啦，想人睇你就要付出好多个努力吓。咁而谂起88年嘅奥运嘅主题歌曲咧，嗰、那个嘅所谓主题歌曲咧，其实咧就系唔系属于话即系大会即系奥运嘅歌，而系当年咧就系亚视嘅奥运主题歌曲。仲记得边首吗？哇！呢首咧就真系声势好大啊！唱歌嘅黄敏华咧嘅中气十足。当年嘅奥运咧就喺汉城举行啦。 全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6:09啊！继续我哋今日咧呢一日咧，六月尾声啦，6月30日，农历系5月21日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天气方面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有32度啊，会系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喺周末期间，日间系酷热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6啊，强度系属于高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时间，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跟我们倾下偈啦。这个时候，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大家如果有睇到呢个 Facebook 啦，我哋都预告咗啦。今个礼拜咧都会系继续讲紧咧，就话系背部健康嘅问题啊，骨骼同背部健康吓。 系啊系啊。 咁上个星期咧就主讲咗骨质疏松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补救？咁当然咧就要做预防嘅功夫啦。咁然之后咧就系今日咧主讲翻背部健康，就是个背痛嘅问题啊。 系因为其实带出呢、這个。话题其实就是有朋友问啊，我成日都腰背痛，或者可能是不是有骨的问题啊，有啲咩可以食咗补翻啊，或者可能令到食完之后个痛症冇咁犀利啊，咁即系朋友讲开，咁所以可能又谂到呢个话题啊，咁样，咁其实我谂呢个都是一个好常见的都市病， 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问题。 咁你又令我谂起咧，我亦都有个朋友咧，就佢系揸车嘅，咁可能长期揸车都有个姿势啦，咁佢就引致到佢有个颈啦，同埋嗰个腰嘅位置咧都。几痛下噶，要去做物理治疗 吓。咁其实好多我谂身体上嘅一啲动作啊，或者可能坐姿啊、企姿啊，甚至乎有机会可能啲工作上要搬嘢啊，做啲劳动嘅嘢都好啦。咁无论静态同动态咧，都可能有机会系令到背痛。即系我上个礼拜有讲嘅话，如果你坐得多，睇电脑、翘脚，就可能啲坐姿好烂嘅，咁可能呢个都系即系一个危机啦。咁但系调翻转，如果你做劳动嘅话，要搬嘢嘅，咁其实可能都系会令到背痛。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呢个问题。 咁如果咁嗱，你职业你唔会因为咁，我唔去打嗰份工噶，你都要继续做噶。有咩可以改变嘅咧？就系你点样去改善你自己嘅健康啦， 系嘛？会啊，咁即系呢个就我哋自己一个主导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讲背痛咧，除咗职业上引致到呢样嘅情况之外咧，其实我谂体重问题咧都系一个几大嘅原因嚟嘅。 即系如果你过重嘅话啦，上个星期都有提及到啦，过重都系弊家伙噶，因为佢系好难用两只脚去支撑到你嘅上。 会 新嘅体重 会啊会啊，同埋尤其是咧，你发觉男士啦，即系我又唔系偏帮啲女仔啦，咁但系男士你发觉咧，好多时候你见到肥佬咧，都系好大个肚腩啦。咁你会见到，如果你 imagine 到你自己条脊椎咧，系一个本身系一个微型 S 字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个肚腩好大嘅时候，咁通常肚腩好大嘅时候咧，通常嗰啲人都唔系好做运动噶啦。咁同一时间个背部嘅肌肉咧，都系会弱啲嘅。咁你如果长期大肚腩咧，谂下你个背部个脊椎嘅 S 字咧，即系个腰椎嗰个 S 字咧，就会大咗，即系下。面嗰个圆圈，嗰个肚腩嘅圆圈咧，你会弯再弯啲。 哇！林思维，你咁样形容咧，可以想象到即系嗰个所谓大肥佬，其实佢好辛苦嘅。咁样慢慢会引致一啲病出现 嘅。会啊，咁即系譬如可能椎间盘有问题啦，甚至乎可能背部嗰个健康，或者可能有坐骨神经痛啊。咁同埋我发觉系一啲恶性循环嚟嘅。你越肥咧，你越痛咧。 你又唔想喐啦， 系啊， 你唔想喐嘅时候咧，你又冇运动啦，咁、个人又会越嚟越肥啦。咁变咗又坐喺度食嘢啦。咁而家我谂，如果你本身有体重呢个问题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同一时间有背部嘅痛嘅问题咧，其实都要系处理咗个体重问题先，咁即系要减肥啦。 过重就会咁咧、但过瘦都同样有呢个情况系嘛？ 都会啊。咁近期都多咗一啲即系营养唔系好够嘅一啲病人去揾我啦。咁无论系啲小朋友可能有啲偏食啊，甚至乎可能系年纪大咗个胃口唔系好好啊，咁其实都会发生有骨质疏松症，同一时间咧，个医生同佢讲话，好似你啲肌肉唔系好好、啊，行得唔系好好啊咁。咁有一个 case 就系、即系嚟揾我嘅时候，其实佢本身系都系啲恶性循环嘅，本身佢系比较细粒啲嘅。再了解翻佢食嘢嘅时候咧，都有啲偏食嘅，即系我哋而家好多时候都讲，哎呀呢样唔好食啦，嗰样唔好食啊，嗰样对心脏唔好啊，嗰样对糖尿唔好啊。咁而家听咗好多资讯咧，即系我哋营养师有啲责任嘅。咁接收呢个信息嘅人咧，就觉得喂。唔好食啦，乜都唔好食啦，即系零同一百嘅关系就喂，如果你讲唔好咯，我就乜都唔食啦。咁第一就营养唔系好好啦，咁第二佢就会跌亲啦。咁啱啱跌亲啦，咁跌亲咗之后咧，佢照骨质嘅时候就医生话俾佢听，咦，你有啲骨质密度比较偏低，你要食翻多啲高钙嘅食物啊，晒太阳啊咁。咁但系你谂下，一个医生同佢讲话你要食多啲嘢，但系佢本身自己咧。佢又係偏食嘅，咁變咗就惡性循環啦。咁甚至乎佢食嘅胃口又細啲啦，佢年紀又大啲啦，咁可能有啲焦慮啦，咁可能樣樣嘢夾埋咧，就令成個狀態都係營養不良。咁變咗佢成日都覺得周身痛啊，咁甚至可能腳又痹啊，腰又唔知點解痛啊，咁變咗佢個痛症就好困擾佢。 哇！咁即係我諗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咧，可能有啲人都會有呢個情況，都有啲共鳴感啦。 甚至乎上一年紀嘅人係會有啲咁嘅情況。 不過我諗係有少少嘢要。去改變一下，就係話食嘢嘅問題。頭先聽你講話啊，即係你嗰個嘅 client 就係咩都唔敢食啊咁。但其實唔係話乜嘢都唔敢食，因為林思維正就話你啲嘢係都要需要食，不過問題你點樣去選擇去食？ 係咪要掌握翻每一個人個飲食嘅方法都唔同啦？咁當然我哋成日都話好多健康嘅飲食資訊，即係好多 black and white 嘅嘢 ，yes 同 no， 好同唔好。咁但係都要衡量一下自己個身體狀況咧，先去決定嗰樣嘢係究竟對自己有益啊定冇益啊咁樣咯。咁所以即係。无论是体重过重的人甚至乎体重过轻的人都可能有机会去即影响了背痛或者肌肉痛的情况、如果有需要的话当然要找专业人士啦即第一就找医生啦、第二有机会可能是找物理治疗师啦即去处理个痛症啊肌肉的问题啦是第三就是当然找营养师去 either 帮你减磅、或者增返多啲肌肉。 系啦， 呢个都可能帮到嗰个痛症嘅情况嘅。 点都系同食有关噶啦。问题我哋点样食，或者有啲咩要戒嗰啲，真系要绝就唔可以食。但有啲你 系 可以食嘅。 咁就算我哋话戒都好咧，都唔系话即系我哋中医细个嗰阵时成日都话，即系唔系话即系吹博士中医唔啱，即系不过个戒口好似好极端啊，即系一啲嘢喂唔得咁样。咁其实有啲嘢都可以将就一下嘅。咁我哋讲开即系离不开，当然痛症就低于体重控制啦。咁我哋有提过话要戒烟啊，唔好饮。咁多酒啊，咁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可以帮到发炎嘅痛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痛咧都系由发炎去引起。咁我哋饮食嘅方面咧，就有啲食物嘅方法咧，可以帮到我哋抗炎嘅。 哦，抗炎 即系减低咗个炎症嘅发生嘅情况咁样。我哋英文叫 anti-inflammatory。 系咩叫抗炎饮食咧？ 系啦，咁第一样嘢就要了解系有啲咩会令到个身体发炎啦。其实啲食物系会增加我哋嘅身体发炎嘅情况嘅，咁就包括一啲高糖分嘅食物啦，即系譬如可能汽水啊、果汁。啊！日常飲嘅甜飲品啦、糖水啦、雪糕啦、蛋糕啦、muffin 啦、西餅啦，咁呢啲咁樣。 其實甜係首選， 係 你就要戒多啲， 係啦，應該係減少啲。咁即係如果我哋話有啲嘢係你可以喺日常之中做得到，譬如你飲嘢嘅時候少甜啦，或者你乖乖地就淨係唔好飲咁多有糖嘅，就淨係飲水啊、飲清茶啊、飲可能花茶咁呢啲，可能代替咗個甜飲品啦。咁呢個甜品唔係叫你唔食，只不過可能我次數唔好咁多啦。咁即係譬如之後仲有啲人成日食蛋撻啊、菠蘿包啊，可能飲甜飲品啦，咁呢都係可能之後做一啲飲食嘅壞習慣。咁你可能將佢由減甜開始，或者可能食一啲甜嘅食物嘅時候，個次數唔好咁多 啊！嗱，但係香港人咧最多係茶餐廳，茶餐廳推出嗰啲美食咧，咩什麼早餐或者下午茶餐嗰啲咧，係好吸引你。例如我尋日都真係食咗一個，啊就望落去，咦好正喎，菠蘿油啦，咁啊跟住加埋杯紅豆冰，喂呢兩樣嘢都係甜噶咯， 係因為糖分都幾高啦。咁同埋我哋講緊話，我哋盡量唔好食太多精煉過嘅澱粉質。 咁頭先你講開菠蘿包咧，就用比較精煉嘅麵粉去整嘅。咁甚至乎我哋平時嘅白麵包啦、白飯啦，都係一啲精煉過嘅碳水化合物。咁呢個都係會增加我哋身體發炎嘅狀態嘅。咁當然，即係我驚頭先講開話唔好過分戒口啦，亦都唔可以過分進食啦。咁所以頭先阿錢嗰啲，譬如菠蘿包啊、紅豆冰啊嗰啲，我諗睇下一個月一兩次都冇乜所謂嘅。咁但如果你話你成日都食嘅，咁其實呢個除咗影響個體重之外咧，咁其實嗰個身體嘅發炎嘅情況都會多啲。咁都唔係淨係影響痛症喎，其實呢啲咁樣飲食咧，令到身體血管發炎啦，我哋嘅器官發炎啦。其實點解呢啲食物會長期食得多，會令到有糖尿病、心臟病啊呢啲咧，就係因為個身體係每一個細胞都令到佢發炎，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所以甜嘢儘量要少食啦。 咁另外多食啲咩會好啲啦？ 係啦，咁多食係乜咧？其實就係我哋所謂成日講嘅抗氧化物比較多嘅啲食物啦。咁同埋我哋話所謂嘅omega-3脂肪酸，因為其實好多研究都擺咗落去咧，就係唔同種類嘅抗氧化物，再加 omega-3脂肪酸咧，其實可以減低翻我哋身體裏邊發炎嘅啲情況啦。咁omega-3脂肪酸就離不開係高脂肪嘅魚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係譬如三文魚啊、鱈魚啊、青魚啊、沙甸魚啊咁呢啲食物咧，其實個omega-3脂肪酸係相對比較高嘅。咁如果你話咦唔係，我都想食得健康啲，咁我哋就建議翻一個禮拜咧，最少咧要食兩次嘅高脂肪嘅魚類，咁攝取多啲omega-3脂肪酸咧，其實相對嚟講咧，對個炎症嘅減低咧都係會好啲。咁我背痛嘅情況就會少啲啦。咁當然我唔可以話omega-3脂肪酸係止痛藥啊，即係你唔好聽完咁我咪唔食止痛藥，食粒魚油丸咪得咯。咁其實唔係嘅，因為食物咧係長期幫你去預防呢樣嘢，就唔係話你食完粒維他命或者食完粒魚油丸，突然之間個痛冇咗，咁就唔係嘅。咁所以好多根源性嘅 problem 都係要解決。不過抗炎飲食係某程度上可以幫到少少啊，咁樣啦。咁另外當然就離不開我哋啲五顏六色嘅蔬菜同水果啦。全谷類啦，咁有好多研究都係講過話咧，原來喺食物裏面攞足夠嘅纖維，即係膳食纖維咧，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哋減低身體裏面嘅一啲炎症嘅指數嘅發生嘅。 咁即係深綠色嘅蔬菜又要多食啦，係咪？ 係啊，其實係五顏六色嘅，即係深綠色又好，橙色、紅色、黃色、紫色，呢份白色，白色就係可能喺啲蒜頭啊、或者葱啊呢啲咁樣嘢咧，都係要食，因為任何呢啲食物裏面除咗纖維高之外咧，其實個抗氧化物就好高嘅。咁甚至乎你講類風濕關節炎啊，即係唔好淨係講背痛啊或者肌肉痛啦，其實啲類風濕關節炎啊，甚至乎骨關節炎咧，其實都係希望用呢啲咁樣嘅食物咧，去減低翻嗰個發炎嘅情況。 咦，咁啊，如果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有呢個類風濕關節炎嘅話，除咗你要定時食藥之外咧，頭先林思維所講嗰啲咧，你就要多啲食啦。可能以前偏食嘅咧都要改啦。 係啊，同埋咧啲人一聽到話纖維咧，成日第一樣嘢就諗緊，我都去廁所冇事啊，唔使食啦咁樣。即係我哋可能淨係諗緊纖維就同去廁所有關噶嘛。但其實咧，纖維質係其實對其他嘅疾病咧都係好緊要，即係預防一啲嘅疾病其實都好緊要嘅。咁所以都提翻大家，盡量每一日兩份生果、三份菜啦。我哋手咦暗暗就講呢樣嘢啦。咁另外喺五谷類方面就可能盡量揀啲粗纖維嘅五谷類啦，即係我哋好興食嘅紅米啊、糙米啊、荞麦面啊、藜麦啊，咁所以盡量可以，但係個份量要夠喎。因為頭先如果講開頭先嗰個病人話太瘦啲，哎呀我唔食咁多，我食半碗啊咁樣。但係如果你越食越少嘅時候，可能我即係身體過輕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啊咁樣。 咁肉類嗰方面係多食係啲，譬如雞肉啊或者豬嗰啲都 OK 嘅係嘛？ 咁因為講開炎症咧，其實我哋就好 believe 咧，如果食得太多紅肉咧，即係包括牛肉啊、豬肉啊或者肥嘅肉咧，都會增加嗰個發炎嘅情況嘅。咁我哋就鼓勵多啲人，如果可以嘅話，選擇多啲食魚啦，因為有 omega 3啦，個脂肪又低啲啦。咁另外就係啲家禽類嘅食物啦，咁甚至乎可能係大豆類嘅食物，大豆類食物即係豆腐啊、豆漿啊、豆乾啊、腐竹啊咁呢啲。咁變相你諗到都知道佢哋個脂肪含量係相對比較低嘅。令到炎症指数比较好的食物都是离不开是白肉啊咁样咯。 你以前一路提开的地中海饮食咧，喺呢度啊啱晒啦，系嘛？ 系啊，因为有少少似嘅，因为其实我哋地中海饮食法咧，都系讲紧话要多菜啦、多水果啦、少啲食红肉啦、用啲健康嘅油啦，咁另外用一啲天然嘅香草去调味啦，尽量少食咸嘅调味品或者食物啦。咁类似呢啲咁样嘅饮食习惯咧，其实都好多研究摆咗落去咧，系地中海饮食法咧，其实系帮助到减低身 身體嘅炎症咧，咁就相對可以減低痛症嘅一啲情況。 所以真係怪，即係多咗人選擇地中海飲食。 係啊，其實香港人就好難模仿嘅，因為其實嗰啲產品可能有機會比較貴啦，咁、甚至乎可能你買支橄欖油又話要買到幾百蚊一支咁樣，咁又唔需要嘅。近年我都行多咗街市啦，咁其實我覺得香港嘅街市其實咩都有，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嘅蔬菜又有，如果你講健康嘅油，平又有，貴又有，甚至乎魚新鮮嘅香草，其實而家香港都多咗好多，咁、所以其實都唔使話，誒係咪食呢啲所謂鬼佬餐，即係 so called 嘅外國人飲食係咪特別貴咧？咁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其實香港嘅食材都已經係好多，同埋我諗價錢相對而家都係平咗好多。譬如講緊牛油果咁樣咧，以前香港好貴噶嘛，即可能有啲30蚊、40蚊一個，而家可能細細個20蚊都有一袋仔。 係， 咁其實我諗封建遊人，咁我諗呢啲食物咧，佢啲食材咧，而家呢一個年代係比較容易揾得到。 係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咁可以再繼續講翻少少。我哋今日嘅話題骨骼同背部健康。 嗯，咁啊有啲 summary 話翻俾大家聽啦，即係總結啦，就話記得如果你真係有骨骼同埋呢個背部嘅問題咧，記得要控制你好你嘅體重啦。無論你係太重或者太輕咧，都要留意啦。咁另外當然離不開均衡飲食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記得如果你有骨質疏鬆症嘅危機咧，就記得翻要食翻足夠嘅鈣質啦，攝取足夠嘅維他命 D 啦，同埋其他嘅礦物質啦。另外就抗炎飲食啦，頭先啱啱講咗啦，就係多元化之餘咧，要去食一個彩虹飲食法啦，即係意思好多唔限綠色嘅蔬菜同水果啦，要食多啲好嘅魚啦，同埋全谷類啦。咁當然最後離不開就係唔好食咁多煙啊、戒煙啊，盡量唔好飲咁多酒啊，同埋。最緊要要運動啊！ 係啦，冇錯啦，運動嗰 part 就留翻係下一次咧，就雷博士講啊。 係啦，咁留翻雷博士講下咧，咩運動可以減低可能背痛啊？咁甚至乎可能有機會預防到骨質疏鬆症啊咁樣嘅。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即係好好嘅提供啊！每一次咧都好多資料，好豐富，大家乖乖地聽話就可以好健康噶啦。 最緊要咧預防一啲長期嘅病患嘅，如果唔係咧痛起上嚟咧真係。好辛苦嘅， 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大概隔两个礼拜到再见你咯。 嗯，系啊， 啊，拜拜，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红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6:33，欢迎收听6月30日星期三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三个团体申请七一游行嘅上诉，警方呼吁市民唔好参加非法集会，话会果断执法。有团体就话，当日会摆设街站，有资深大律师指，街站如果有展示颠覆国家政权字眼，都可能触犯国安法。稍后有特写报道。 政府昨日公布新一季卖地表，两幅地分别位于九龙塘广播道和元朗，预计合共提供大约200个单位。政府又有一铁一局项目，以及预计在今个季度完成地契修订的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将合共有大约5400个单位供应。新闻天地记者访问了测量师，他怎么看未来楼市的走势呢？留意阵间的特写环节。 香港电台陆续有节目主持人获通知不用再做节目，有受影响的主持人形容处理手法没有逻辑，港台就说不时检讨节目内容和人手安排。有学者估计政府希望港台符合公共广播新定义，形容是官本位的转向。一阵听听学者的分析。 香港太空馆天象厅翻新之后，听日重开。今次翻新工程是天象厅1980年启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